好，各位，晚上好，这个我当了那个几十年的教师了，但是这种形式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所以如果有些小故障，大家请多包涵。我们马上就要到了那个所谓最著名的1222指示50周年了。通常这个事情也被理解为是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50周年。大家知道这个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是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这个过程。那么围绕这个过程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我本人其实并不是知青研究的专家，但是。我近来对文革是有兴趣的。我本人也是知青运动的，就大规模知青运动几乎是从头到尾的参加者，是吧？我在农村，就具体的讲，就是在生产队里头待了，9年多，所以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有点感想的。那么。我觉得最近这几十年呢，很多人已经有了很不错的成果，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刘晓萌、丁义庄先生他们的2卷本的那个知青史，比如说，法国学者潘明霄先生的那个《失落的一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那与他们相比，其实我的研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知青运动中也有很多争论啊。大家知道，最有名的一个争论就是关于，就是关于那个知青运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知青运动？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当然有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啊，一种就是。以刘晓萌、丁义庄先生那个2卷本为代表的，认为，当时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当时的上山下乡主要是为了解决城里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经济体制的这个弊病造成的。那么还有一种，当然就是以潘明霄先生为代表，他就是强调的是，毛泽东主要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啊，就是这个知识青年只有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才可以成为共产主义新人。其实我觉得啊，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有道理的，显然也是知青运动的那个动机之一。但是知青运动延续长达几十年之久，在不同的阶段，其实。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动机啊，权重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仅仅是就1968年末的那个大潮而论，这里我要讲，今年是50周年，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演讲不是指整个知青运动，就是指1968年年底，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出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啊！这个伟大号召，掀起一场这个大规模运动的主要的动机。那么我们知道啊，实际上在这个知青运动中，毛泽东的指示主要就是两段话，而且是在这几十年的知青运动中反反复复被强调的。一段就是1955年7月。毛泽东就河南郏县大李庄乡，的一个事情发表的一个最高指示啊，就是所谓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第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50周年的这个是吧？1968年12月21号晚上广播，22号见报。的那个指示，有的叫1221指示，有的叫1222指示，是吧？就是所谓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插队的时候，就经常有人把这两段指示各取4个字，叫做大有作为 很有必要。可以说这两段话也是我们理解毛泽东的无论是动机也好，是那个他主要的那个出发点也好，是吧，这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啊，会发现这两段话所针对的那个两个案例，就是河南大理庄乡的那个案例和那个我们知道这个121指示是毛泽东就这个甘肃会宁县动员城镇居民下乡的一篇文章发的最高指示。会宁县这个案例和这个大理庄乡的这个案例，通常人们都会认为那是知青运动的那个很重要的事件。可是这两次事件在我看来啊，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当然它也有一个共同点，这两个案例啊，它的主要的共同点就在于实际上他们讲的都不是城市学生的上山下乡问题，而且这两个案例本身也没有所谓的知青结束，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内涵，是吧。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案例就是那个大理庄乡的这个案例啊，实际上指的他所指的那些人，他所指的对象是1954年大理庄乡的32个农村青年啊，就是读过一些书的农村青年，而且这些农村青年都是贫下中农啊。那么这些32个读过书的青年贫下中农，他们回乡参加那个合作化运动。那么这些人，他们和我们后来讲的这个，他们和我们后来讲的知识青年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甚至和我们后来讲的回乡青年都不是一回事儿。因为以后讲的回乡知识青年呢，绝大部分讲的，哪怕他就是和贫下中农有关，也是贫下中农的子女。但是大理庄乡回乡的这32个人本身就是贫下中农，因为在1954年他们回乡的时候，新区土改的结束刚刚两年半，刚刚过去两年多，这些人他们读过中学，读过小学，这些人都是在土改的时候已经确定了贫下中农成分的，是吧。那么像这样的事儿啊，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因为实际上在城里的职业中也是这样处理的。也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城里人啊，假如你是一个工人，你在当工人之前读过书，那么你当了工人，你就是工人阶级，没有说是没有人把这种人叫做知识青年的，是吧。但是在知青运动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你只要读过书，然后你再去当农民，那么不管你当多少农民，你都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你本身都不会变成贫下中农的，是吧。那个如果你当了一直到老了，假如你还当知青，那就是所谓的老知青。如果你这个你是知青中的佼佼者，那就是先进知青。但是不管是老知青还是先进知青，都不是贫下中农。可是如果是工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1955年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大理庄乡的那些人呢，他们的确就是贫下中农，因为他们不是贫下中农子弟，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在1952年老区土改以后结束的结束以后出生的贫下中农子弟，到了1952年他们年龄最大的也不过才2岁，他们都不可能接受教育，当然就更谈不上所谓的再教育了，是吧。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读过书的农村青年回去搞合作化，毛泽东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和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只是说这些读过书的青年农民回乡去搞合作化是值得提倡的。而且 这个当时的这个材料也没有用知识青年这个称呼。而这个会宁县的这个案例是什么一回事呢？是吧？我们知道这个会宁县的这篇文章啊，它的核心其实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解决城里人或者叫做城镇居民就业无门的困难。自从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醒目标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篇文章的标题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时候，城里中间加了一个字变成城市里，据说这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的，是吧？也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不下乡，他们留在城里只能吃闲饭，就会成为国家负担，所以要动员他们下乡。这就是这个文章的核心逻辑。文章的作者后来曾经这么概括惠宁这个故事，是吧？就是使职工家属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大庆家属的路，减轻国家负担，决定动员全区职工家属和闲散人员，这个全区是指的惠宁县所在的定西地区啊，到当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全区各县以不同形式进行了动员安置，是吧？所以如果我们从表面上讲，假如说大李庄乡这个案例啊，说实在话的，和我们现在讲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两个动机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是吧？因为假如你说大李庄乡的那些人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说不通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贫下中农，是吧？那假如说他们是为了就业困境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在1954年1955年这个时期，其实中国并没有非常严重的就业问题，是吧？那个时候中国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几，而且这个一五计划当时刚刚开始，正在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当时那个不要说城里人基本上是可以就业的，就是很多农民啊，他们也是，如果是有文化的农民，他们要招工也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关于大李庄乡的这32个人的材料中也没有提到是他们那个就业他们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是吧？但是惠宁县就不一样了。惠宁案例就它的本身而言显然是一个安置就业的案例。那么其次，这个惠宁县和大李庄乡案例的故事主角的身份也是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是吧？我前面已经讲过，大李庄乡回乡的是读过书的，读过一些书的农民，但是惠宁县下乡的却是未必读过书的，包括文盲在内的城里人啊，或者说叫做城镇居民。大李庄乡回乡的这32个人都是青年，可是惠宁县下乡的城镇居民有老有小，是吧？其中老的就是王秀兰老太太，小的还有十几岁的小孩。惠宁县案例中被吹得最厉害的第一号典型，就是讲出那个据说是讲出那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那位，是吧？竟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就是王秀兰。如果按照现在的材料的说法，是吧？说这个我们县志的说法说是时年54岁并身有残疾的王秀兰，率领全家于1968年7月到河办公社落户，成为轰动全国的有名人物。这个人当然在后来也回来了，是吧？1979年2月王秀兰全家返回县城仍为居民，但是他回来以后不久就去世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关于惠宁本地人写的那个更详细的材料啊，说的就更清楚啊。他们说王大娘名叫王秀兰，1915年生， 王秀兰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不识字，39岁丈夫去世后一直含辛茹苦的抚养几个孩子。她曾经当过街道干部啊，曾经当过那个居委会的干部。1968年5月会宁县城关镇啊，动员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啊，她响应号召，表示要带头下乡啊。当时50多岁的王秀兰在动员她儿媳下乡的时候就讲了那番话，是吧？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一定要在城里吃闲饭呢？我后面要提到这句话，据采访的人说，本来是说的很难听的啊，就是我们，他原来的说法叫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当死狗，是吧？后来当死狗据说是说的太难听，后来就改成叫做吃闲饭了。那么根据后来又有一些人写的更详细的材料，这些材料啊，说实在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对知青上山下，已经对这个运动是持批评意见的。但是他们讲的事实，讲的那个资料和那个当时的主流说法是一样的，而且是更加详细，是吧？一个会宁县的作家叫做任仲先生啊，他曾经写过，是吧？他说，根据记载啊，这个1915年出生的王秀兰是一个淳朴老实的家庭妇女，她是文盲。1968年5月会宁县城关镇革委会千方百计动员城镇居民下乡到农村，做法有4种。第一就是刮台风啊，所谓的刮台风，我们广西当时也是刮的，那实际上就是大量的抓人甚至杀人，是吧？就是大规模的镇压。刮台风与清理阶级队伍搞在一起，将一些列为批斗对象的居民强制押送到农村落户，这是第一。第二，采取硬逼硬赶的办法，对部分思想不通或有实际困难的居民采取注销户口、停止粮油供应、停职停学、强行拆房等行为，逼迫他们离城。第三，是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思想上动员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第四，是树立典型。这个当时树立了5个典型，其中第一号的典型就是王秀兰。这篇文章说啊，王秀兰是趋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压力，违心的报名下乡。同时和王秀兰一起报名的还有其他的4个典型。其中之一是王庆一，这个王庆一是一个工人啊。在这篇文章说啊，他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当死狗，这句话据说是王庆一说的，而不是王秀兰说的。那么在1968年6月26日会宁县城关镇革委会首先第一批就把7名阶级敌人把7名那个刮台风的批斗对象及其家属第一批强制下放到农村，随后就开始宣传这5个典型，号召全县的那些城镇居民向这个5户居民学习。到了12月上旬，全县的500多户居民中已经被下放了178户。这里啊，我要讲王秀兰的那个豪言壮语是违心的还是真心的我们先不讲，但是事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5个典型啊，其中只有1个是知识青年，就是那个所谓的王永强，有的材料把他叫王永书，他的真名到底会宁县树的这5个典型中只有1个是知识青年，其他的5个都不是第一个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这个王大娘了。这个王大娘第一她是没有文化的，如果我们讲的知识如果指的是学历身份的话她是没有的。第二她也不是青年，是吧？那么第二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王庆一，这个人是一个工人，是吧？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他是因为工厂在文革中停产而失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是知识青年啊，就是王永强。第四个是一个只有14岁的女孩，叫做罗兰芳。这个人在甘肃的那篇报道，在甘肃日报的那个报道中，是把他作为一个突出的典型来报道的。他的那个篇幅，报道罗兰芳的那个篇幅仅次于王秀兰。但是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时候，关于罗兰芳的那一段就全部都给删掉了。我想大概是因为把一个14岁的女孩赶到农村去，在当时的那个北京派来的人听起来也是不太好听的，所以就把这个典型给删掉了。但是不管删掉不删掉，这个14岁的这个小女孩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知识青年。那么还有最后一位，就是高玉兰。这个材料提到高玉兰的时候说，她下乡以后不久就被社员评为标兵，但是从来也没有提到她是知识青年。甘肃日报头一次报道的时候没有提她是知识青年，可以理解，因为这篇报道从头到尾都没有知识青年这几个字。但是到了人民日报转载的时候，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材料，就是当时毛泽东特别指示要他们搜罗关于知识青年方面的材料，而高玉兰仍然没有提到她是知识青年，可见她我想她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显然这五个典型中只有一个是知青，而且最出名的一号典型是一个文盲老大娘，既无所谓知识我这里讲的知识是指学历也不是青年，是吧？所以当时定西搞的这场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知青运动，而只是一场强制压缩城镇人口的运动。根据一些其他的资料，我们知道当时那个冼恒汉主政的这个甘肃搞这个东西是搞得很厉害的，是吧？甘肃定西会宁省地县三级，这个当时的这个省地县三级都是军人掌权的军政府，运动搞得雷厉风行。据说在定西地区搞得最厉害的靖远县已经赶走了50%的城镇居民，会宁县次之，赶走了40%的人。但是根据后来的那个当事人的回忆会宁县下去的人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是工作比较扎实。那么这些工作是干什么？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那个定西军分区司令员申纪立他就讲了，他说定西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什么城乡差别，是吧？而这个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城乡差别的话，也恰恰是在城里的下等人都被赶走，只剩下革命需要的上等人以后才空前的凸显的。因为当时本来城里人也有很多下等人的，是吧？农村也有很多下等人，结果搞了上山下乡把城里的下等人都赶走了，那么城里就是上等人，农村就是下等人了，城乡差别因此就空前凸显了。那么总而言之，1968年的会宁县与1954年的大理庄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理庄乡回乡的就是贫下中农，而不是他们的子女，当然更不是城里学生，而会宁县下去的全部是城里人。大理庄乡回乡的并不是出于就业压力，而会宁县城里聚集着大量的吃闲饭者，就业压力似乎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时隔13年的这两个典型却有两个很一致的地方。第一，无论是大理庄乡还是会宁县，当时搞的都不是一场城市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第二，这两个事件都不符合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主题。我刚才已经讲了，大理庄乡故事的主角不是城里人，会宁县故事的主角不是学生，他们都与1222指示所说的 城里干部和其他人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不是一回事儿。大理庄乡的主角虽然读过书，当时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但是他们同时自己也是贫下中农，谈得上接受什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而会宁县的王秀兰老太太不仅不是知识青年，根据现在的材料，她自己在旧社会也是苦大仇深的贫寒人家，她还用得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吗？且不说她并没有接受过学校的再，她并没有接受过学校的教育，又何来在乎？另外一个典型，王庆一本身就是个工人，是吧？工厂垮了，被精简下乡，当时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但是把一个工人阶级弄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能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得上吗？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典型，虽然在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快奏人口，毛泽东为这两件事分别发出的两段最高指示更是被奉若神明，但是这两个典型的当事人后来都没有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模范。我们知道大理庄乡后来最出名的知青模范叫薛喜梅，这个人是1968年才来这里插队的郑州市的下乡知青，是吧？不是那32个人。而会宁县当时五个典型中唯一的知青王永强后来籍籍无名啊，根本后来并没有什么材料再次提到他，整个会宁县后来也没有出现过具有全国影响的啊知青模范。甚至即使在人民日报转载了甘肃的文章，毛泽东还为此发表了最高指示，并把运动的口径从城镇居民移向知识青年。以后1969年1月初，甘肃省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安家落户现场会议在会宁县召开，会上印发了下乡居民、下乡知识青年、下乡社会青年、下乡干部家属以及欢迎他们去的社队和贫下中农代表典型材料中，所谓的知识青年仍然处在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地位啊。所谓的知识青年的材料在这些会议的材料中只占五分之一的篇幅。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主角后来就没有当先进当模范的，但是他们都是以别的身份而不是以知青的身份出名的。会宁县的王大娘后来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见过毛主席，但是他并不是以知青代表的身份得到这些荣誉的。而大理庄乡当年回乡的那32个人后来出了好几位基层干部，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黄法娃、邱振甲等，这些人也曾经当过劳模、当过人大代表，但是他们的身份都是农村基层干部，甚至把他们说他们是老支书、老村长，但是没有人说他们是先进知青。我前面已经讲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知青的头面人物是后来才去的。那么如果说1955年的大理庄乡势力并不涉及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宣传还是可以的啊。毕竟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农民读书以后回乡，在合作社运动中大有作为，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你可以还说是社会，用我们今天的说法还是充满着社会主义的正能量的，是吧？当然这个正能量和知青接受再教育没什么关系，但至少和推动合作化是有关系的。但是1968年的会宁县势力就不同了。如果我们今天看这篇文章啊，不仅强制缩减城镇人口与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有什么关系，当时的会宁县也没有这么联系，而且把王秀兰这么个年届退休身有残疾的孤寡老人啊，那个鳏寡老人和把这个年届退休身有残疾的鳏寡老人和14岁的小女孩罗兰芳这类人都赶到 都赶出城镇。对社会主义而言，这是光彩的，这是值得渲染的吗？假如他们是阶级敌人倒也还罢了，文革时对阶级敌人扫地出门赶出城市是很普遍的，现在我们认为那是滥搞阶级斗争的残酷行为，已经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放在左的狂热的当时是司空见惯的。问题在于王秀兰、罗兰芳都是人民，都是革命群众啊，他们不是阶级斗争啊，是吧？如果你看看那个甘肃日报登的这篇文章，其实非常有意思。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既没有提到知识青年，也没有提到贫下中农，当然更没有再教育的说法。但是这篇文章他提到啊，他说过去乡里人往城里去，想到城里吃松活饭，请注意这里讲的不是吃闲饭，所谓吃松活饭就是当工人，是吧？他说啊，过去乡里人想到城里当工人啊，吃松活饭，那是非常落后非常糟糕的，是吧？请注意这整个这篇文章啊，整整一版的文章没有出现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这两个概念，但是多次出现城里人、乡里人啊这两个概念，是吧？他说啊，过去乡里人往城里走，想到城里吃松活饭，这是很落后的。现在城里人上山下乡，想的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建设新农村，这是一种新风尚啊，这是值得赞扬的，是吧？这个编者案全文都没有提到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口口声声讲的都是城镇居民、城里人和乡里人。文章的意思显然是说城里人比乡里人落后，而且落后的城里人不仅是指吃闲饭的啊那些没有就业的人，甚至也是指吃松活饭的工人。伟大领袖刚刚讲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就公然声称不仅吃闲饭的城里人是可耻的，甚至吃松活饭的城里工人似乎也是干甚至吃松活饭的城里工人似乎也是干活避重就轻的懒汉，以至于农民想进城打工也被说成是想到城里吃松活饭的歪门邪道。像这样的文章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吗？是吧？而且我也知道我们现在还知道，是吧？我刚才也提到了，原来的话说的比这个发表的版本还要难听，是吧？据说王秀兰的豪言壮语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当死狗，是吧？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句话是王庆一就是那个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因为那个精简下放的那个人不管是王庆一也好，是王秀兰也好，是吧？这个话骂人骂的也太不雅，所以报社的秀才才把这个当死狗改成了吃闲饭。但是这句话真正的问题还不是雅不雅的问题，它本身就政治不正确，是吧？从这些话看起来，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没有起码的社会保障，已届退休年龄的残疾孤寡老人竟然不能吃闲饭，否则就是当死狗吗？减轻国家负担要减轻到一个已故老工人的残疾遗孀的头上吗？老人本来就是经过旧社会的贫寒人家，是吧？他的儿子在城里工作，儿媳却被赶到乡下，置家庭人伦于何地呢？他还带着年幼的孙辈下乡我们说这也很正常。当时16岁以下的知青成千上万，是吧？会宁县的另外一个知青，我前面谈到的14岁的下乡女孩罗兰芳就是一例。这里我还要讲，我本人下乡的时候也只有15岁多。那么在当时整户下乡的居民家中，未成年的孩子就更多，这些人也不能吃闲饭吗？ 这不是在鼓吹同工制度吗？啊，当然这些人去当农民，我们姑且说他是同农吧，是吧？我们要知道所谓资本主义的同工，况且是要自愿的，他不能是奴工。而会宁县的城里人未成年孩子下乡不下乡去干重活，在城里吃闲饭乃至吃生活饭，就要被骂成是死狗。这样的说法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吗？其实要求一个已届退休年龄而且有残疾的文盲老太太下乡劳动，这与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呢？进一步的追问，如果这样的做法制度化，难道符合社会主义的规则吗？且不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应当与工业化工人阶级和先进生产力，而不是与农村农民相联系，就算毛泽东概念中的社会主义比较特殊，它是带有农民色彩或者民粹色彩，是吧？但是它也至少应该有平等福利或者社会保障这一类的乌托邦伦理，是吧？总是应该有的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社会保障极度缺乏的状态的确是事实，而且一直到改革时期仍然延续了很久。我们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看到，税费改革以前有人指出说，在历史上啊，皇帝征皇粮国税，还有15岁以下60岁以上不课啊，就是免税之说啊。说现在一些农村农业税征到100岁啊，这里我要讲2002年的时候那个农业税还没有取消，是吧？那个时候所谓的黄宗羲定律还是引起议论的，是吧？那么这篇文章说啊，农业税征到100岁，某地曾经正面报道过一个102岁的农妇徐老太，在负担减轻以后高兴地将今年就是2002年176元的农业税费交到村支书手中，是吧？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报道说这位北税老人交纳的税费不是干部乱收费，而是农民负担合同卡上规定的，这意味着法律要求他继续承担交税义务。这种义务是公民义务吗？恐怕传统时代正常的臣民义务也不至于此吧。那么要把这种状态和理想主义联系起来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是吧？一般人们情况下人们也不做这种联想，而是直接从现实不得不的实用立场出发，说明城里安置困难，减轻负担是难免的，是吧？显然会宁县的做法与上述种种一样，是吧？甘肃日报登的这篇文章最初也没有借此宣传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只是宣传减轻国家负担。现在我们根据当事人回忆啊，知道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以后非常感兴趣，下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人赶赴甘肃，要求增补关于知识青年的材料，是吧？我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原来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知识青年。但是后来人民日报转载的修订版表明他们的成果很有限，人民日报版除了把甘肃版编者案中部分城镇居民的提法改成了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以外，是吧？当然还加入了毛泽东的这个最高指示，是吧？但是除此以外，在正文中其实并没有增加什么知识青年接受在家育的材料，是吧？在毛泽东只是要他们找这些材料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唯一的改动就是把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居民王庆一啊，唯一的改动就是把我前面提到的居民王庆一改成了知识青年王庆一啊。我前面讲到王庆一其实是一个企业倒闭以后失业的工人，他做工之前他当工人之前大概是念过一些书的，是吧？于是现在既然强调知识青年，就把他也叫做知识青年了， 是吧？同时这篇文章很有趣的是，他删掉了我前面讲的啊，那个14岁的女孩罗兰芳被赶到乡下当童农的这个先进事迹，是吧？原来甘肃版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把这个14岁女孩罗兰芳被赶到乡下干活当做一个先进事迹，写了整整的一段。这一段的那个篇幅仅次于王秀兰。但是显然北京方面大概也觉得这种事迹令人难堪，是吧？于是整段话就被删掉了。总之经过北京来人奉旨修改的惠宁文章，你读起来仍然不像是一篇以知青为主题的文字。可是有趣的是，毛泽东恰恰就从推崇惠宁经验中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命题。这是为什么呢？根据一些研究者说啊，上山下乡工作开展以来，毛泽东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后来他看到了惠宁这篇文章啊，就非常高兴，认为这篇文章就是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其实在1968年岁末以前，已经有不少有影响的城市红卫兵文人多次自愿地发起上山下乡行动，而且这些行动都是充满了意识形态的那个激情。很多典型就发生在毛泽东眼皮底下的北京，媒体也曾经广泛的报道。比如早在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就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要求到海南岛去务农。北京25中的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首领曲泽于1967年10月带领一批中学生前往内蒙古牧区插队，当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个影响绝不亚于甘肃日报对惠宁县的报道。同年11月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在北京市革委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高中毕业生何芳芳的带领下，到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境地区去安家落户。1968年2月，首都中学红代会又涌现了著名的复滇55人，为首的也是著名的红卫兵骨干李振江，他们要求去西双版纳种橡胶啊，他们宣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的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他们一路进行宣传，两个礼拜以后才到达云南的农场，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首长和北京市革委负责人丁国玉等对他们的行动都做了肯定的批示。1968年3月，北京长兴店中学毕业生老劳模之女蔡丽坚独自跑到她大串联时曾经到过的山西赤坪乡村杜家山插队落户。不久又有四名同学在她的感召下前来，人民日报以杜家山上的新农民、杜家山上的新社员继北京知青蔡丽坚到农村落户为题，做了影响很大的报道。以上的事例都发生在北京，可以想见外省这一类的事儿应该也有。总之在惠宁经验以前，已经有不少城里学生热血沸腾的要求上山下乡，他们有的是在革命大串联步行长征立下经过农村的时候震惊于那里的贫困而激发出一种与农民共同奋斗的使命感，有的是困惑于城里无休止的派斗，想到农村另辟革命西进，有的是直接接受了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的则是基于更为抽象的爱国或者革命热情就是什么屯垦戍边啊之类的，是吧？他们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北至内蒙古，南至海南岛， 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的两种基本类型，也就是去农场兵团和到人民公社插队落户，这些先行者都已经实践。但是这些人当时他们一般不会提出所谓的就业困难这个命题，是吧？就是那个所谓的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必须把闲散人口驱逐走，是吧？他们一般不会这样讲。他们也没有鸟尽弓藏急流勇退的那种表述。有的是直接接受了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的则是基于更为抽象的爱国或者革命热情就是什么屯垦戍边之类的，是吧？他们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北至内蒙古，南至海南岛。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的两种基本类型，也就是去农场兵团和到人民公社插队落户，这些先行者都已经实践。但是这些人当时他们一般不会提出所谓的就业困难这个命题，是吧？就是那个所谓的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必须把闲散人口驱逐走，是吧？他们一般不会这样讲。他们也没有鸟尽弓藏急流勇退的那种表述。换言之，这些人发起上山下乡就是处于意识形态的高调，处于争当革命新人的主动热情，是吧？他们自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青年先锋，毛主席身边的青年，他们要到农村去传播毛泽东思想，与农民一起大有作为，乃至带动农民干革命，就像毛泽东等当年激进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方式一样。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对此一直沉默，从来没有为他们讲过话。而会宁县的做法我刚才已经讲了，与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本来是毫无关系的，是吧？那只是一篇为了鼓吹减轻国家负担而强制减少城镇居民，包括老幼妇孺、鳏寡孤独，包括老幼妇孺、鳏寡孤独、残疾人士，但是却并没有特别强调学生，是吧？那个会宁县下乡的那些城镇居民，包括老幼妇孺、鳏寡孤独、残疾人士，但并没有特别强调学生，是吧？这样一篇文章，虽然说他们下乡据说这篇文章说他们下乡也是自愿的，但是凭当时的常识，谁都知道一般的街道居民，所谓的闲散人员、老大娘、小女孩，他们的革命自觉和主动热情，他们的意识形态狂热，怎么可能比得上曲折李振江这些毛主席的红卫兵呢？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也并不回避运动的强制动员色彩，而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也没有因所谓自愿之说而产生误读，他借会宁经验发布的最高指示就明确说，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了，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送子女下乡，来一个动员，是吧？也就是说他借会宁经验强调的就是说服动员，是吧？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送子女下乡，来一个动员。但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蔡立坚、曲折、何芳芳、李振江这些人，他们则是完全不用说服动员的主动者。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视而不见，没有把他们作为引路的典型呢？是吧？这个引路的典型就是会宁县。我前面已经讲过1955年的大李庄乡和1968年的会宁县，是吧？虽然有强烈的反差，是吧？一个是回乡的是贫下中农，一个是遣散城市居民一个是读过书的年轻人，一个是文盲，包括了文盲老太太，是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两个典型说的都不是城里学生下乡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难道没有吗？ 是吧？蔡立坚、曲泽、李振江、何芳芳他们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而且确实是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对黄尘根下的青年学生曲泽、何芳芳、李振江等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自觉的主动上山下乡毫无反应，却在偏僻的西北甘肃会宁县，在一个并非知识青年的文盲老太太那里发现了上山下乡很有必要呢？显然毛泽东对曲泽、何芳芳等人的一再倡议不感兴趣，却选择会宁县和王秀兰这样的典型来带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从意识形态来讲是讲不通的。那么毛泽东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自己这个动机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实证的，但是根据以下的逻辑分析，大家想想是不是合理。从表面上看，会宁经验，从表面上看，会宁经验为减轻国家负担而强制性减少被认为是吃闲饭的城镇居民的安排，很受毛泽东的欣赏，而他对意识形态满满的红卫兵激情下乡却毫无反应，这与那种认为大规模知青下乡并非处于乌托邦，而是因为要摆脱就业困境的实用主义解释是吻合的。但是如果再深入看，毛泽东想的当然不只是这样，是吧？事实上在领袖解释领袖发动这场运动真实动机的解决就业说和意识形态乌托邦说之外，至少就1968年年末的这场空前的高强度动员而言，我觉得他的主要动机可能是第三种，是吧？也就是说他最主要的目的既不是解决就业，也不是落实也不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要实现一个什么实现一个什么理论，是吧？毛泽东把不在城里吃闲饭加上一个字改成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原来很上口的七言诗变成了很拗口的七八字，是吧？城里变成城市里，明显体现出毛泽东的用意主要就在于大城市，而不在于会宁这样的小县城。他给会宁县下放城市居民的文章做暗语，却把话题扯到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学生们，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要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联系1968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城市市民，尤其对学生态度的急剧的。我们知道，在1968年入夏以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早在4月10日，毛泽东首次给文化大革命，整个文化大革命啊，不是这一个短暂的时段，是吧？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啊，说这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此后关于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说法就迅速流行开来。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一改他此前关于两派都要消除派性的说法，提出对于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还有所谓的派性是阶级的一翼，于是派斗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再度泛滥，无怪乎有一些学者就指出啊，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既给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又对武斗起了烈火烹油般的加剧作用。这项指示的实质和后果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比如清华两派原来叫做原来互相叫做老团和老四，自从有了国共斗争这项最高指示以后，就叫做团匪和四匪了。那么 更有甚者，到了6月21号，毛泽东又讲了一大段文革就是要整国民党的最新最高指示，而且讲得更具体，是吧？他说啊，什么叫做文革中要整的国民党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留下了一批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啊，我们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是吧？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些人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是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这番话真是非同小可啊！我们知道毛泽东过去也曾经支持过二月正反，支持过抓造反派中的坏人和群众运动中跳出来的牛鬼蛇神，支持过镇压经济主义啊，所谓经济主义就是底层劳工要求改善待遇的那些造反，当然更不用说支持过整知识分子。但是在整体上他一直强调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针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在总体上改口，把整个文革说成是要整1949年就已经被打倒的国民党。那么谁是毛主席心目中的国民党呢？他只是走资派的另外一个说法吗？当然不，伟大领袖已经明明白白说了，他指的是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指的是过去我们留下的啊那些啊旧社会的政治贱民，乃至疑似贱民，尤其是有点知识的贱民，当然也包括党内那些有贱民嫌疑的人。但是党内有贱民嫌疑的人这个时候已经不必是官员了，是吧？也就是说普通党员也包括在内。毛泽东说得很清楚，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啊，毛泽东并没有说这个阶段是清理他们，是吧？毛泽东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这就把文化大革命从一场主要清理当权派的运动变成了一场主要清理贱民的运动，或者用如今一些浪漫化的说法，从煽动老百姓整官僚的运动变成了一场恢复官僚秩序收拾老百姓的运动，而贱民或者有贱民嫌疑的造反派则首当其冲，成为被镇压的对象。当然以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仍然有一些所谓的造反起家者活动于官场，是吧？当然基本上是跑龙套的，但是这些人已经不是靠整走资派生存，而是要在收拾贱民中立新功了。果然就在毛泽东把文革定义为国共两党斗争继续不久，全国不少地区就在造反派中发掘了很多国民党以及诸如内人党这样的所谓的反动党派，其中两广堪称是闻风而动，搞出来一个据说是遍及几乎每一个地县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的大案啊。后来在1980年代已经证明这整个就是一个冤假错案，但是当时根据康生说的，这个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东，广西是分团，而两广造反派则被宣布为受到反共救国团的控制，先后受到严厉的镇压。此前支持过地方上所谓造反派的一些野战军部队也遭到清洗，清洗的理由也说是国民党，是吧？比如说当时47军144师的政治部啊，当时曾经支持过桂林老多的啊，就被打成所谓的国民党的政治部。而且在军队清洗中啊，甚至提出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很有意思啊，现在还没有什么人引用，是吧？据说是1968年47军改组的时候新的领导提出来的，叫做老保不翻天，天下不太平。其实我们要说啊，在1968年夏天毛泽东再次翻云覆雨的时候， 他还没有大规模平反走资派，在全国范围内让老鸨翻天的啊这个啊布置。但是文革的主要矛头已经指向了建民和造反派，已经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明显，是吧？我觉得四十七军的新领导提出老鸨不翻天，天下不太平，这可能是他们最上意的领导啊，这个北京最高层并没有这样明说，但是虽然北京最高层大概没有所谓的老鸨翻天的整体上的那个打算，但是主要收拾造反派，这个大概已经是很明显了，是吧？所以1968年就会出现岐山布告，是吧？北京授权广西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被镇压的广西造反派上访者和难民大量涌入北京，和其他各省落难造反派同病相怜，束手无策之际，七月中旬，各省造反派借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地盘开了一个会啊，寻找上诉之路，却导致中央大怒，斥为侵华北航黑会。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人，追查黑会，宣布了一个有趣的决定，就是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京最好去劳动，是吧？这时我们想起那个122指示里头有一句话，就是大学毕业生也要在上山下乡之列，当然最后实行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实行的，但是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京最好去劳动，是吧？后来隔了几个月，就是有所谓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的这个说法。当然我们也知道27号就发生了3万工宣队进清华的这个事儿，是吧？那个此后这个北京的造反派就全军覆灭了，是吧？不光是团派，就和工宣队发生冲突的团派全军覆灭了，没有和工宣队冲突的其他四个领袖也都垮台了，是吧？而且毛泽东在这个728讲话中也明确的讲了，广西的办法可以适用于全国，造反派如果不就范就可以剿灭。随后工宣队普遍进驻各校，北京的造反派宣告覆灭。与此同时，乃至此后的一段时间，全国连续大规模开展了几次整肃运动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抓516等等，几次整顿都是矛头向下收拾建民和前造反派人士的。现有研究基本都指出，这个时期是整个文革十年死人最多的时期，流的血超过了文革初期的造反和武斗。通过上述种种铁腕手段，毛泽东终于结束了由他一手发动起来的造反，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尤其是在城市中。那么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对造反派卸磨杀驴了。他在这个时期之前就已经说过，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了。而到1968年秋冬之际，一年多以前被他褒奖备至的革命小将已经完全成为替罪羊，所以就可以理解他对曲折何芳芳、李振江这些红卫兵文人的主动下乡是很不屑的，是吧？而且我们要，这些人都是毛泽东曾经器重的造反派红卫兵主要是中学造反派红卫兵，是吧？其实当时中学中有很多高干子弟，但是在6768年这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参与我前面讲的这几个人的这些行为，是吧？这些高干子弟主要就是所谓的老红卫兵，当时实行的是托上层关系低调的到部队去当兵规模其实也是相当大的，但是当然不是所有的干部子弟都有这个条件了，是吧？那个时候中学中的干部子弟托上层关系很低调的到部队去当兵很时髦，但是没有一定的那个级别你是不能走这条。不过 过很明显的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人是吧，这几个六七六八年的时候发动上山下乡的那些红卫兵啊，都不是啊这个所谓的老红卫兵，他们基本上都是啊所谓的造反派红卫兵是吧。而这些人当时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失宠是吧，因此他们老是讲什么最艰苦的地方就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是吧，什么知青下乡就像新的长征，是去传播革命火种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你可以想象老人家是怎么看是吧，你以为你还是受宠的小将吗？你还想当革命先锋吗？过时了，现在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的份，不是你们要怎么样，而是我要你怎么样。而惠宁经验恰恰是一个强制动员的经验，因此毛泽东就看中了是吧。惠宁经验和我前面讲的那几个人都不同，他不是自愿下乡的，而是所谓的说服动员是吧。毛泽东就惠宁经验发出1222指示，明确讲他要搞的不是一场志愿者的运动，而就是要说服城里人来一个动员。请注意，这个时候的知青啊，不仅不被当成主动者是吧，不是你主动要下乡的，尽管在现实中有些知青极力表现主动，但是毛泽东看来那不重要，重要的不是你的主动是吧。毛泽东已经明讲了，他要搞的不是一场志愿者运动，而是要说服城里人来一个动员是吧。知青不仅不被当成是主动者，很有意思的甚至连充当说服动员的对象资格都没有。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讲的是要说服动员他们的家长是吧，城里干部和其他人，让他们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就像以前把他们送到幼儿园去一样。一年多以前还是奉旨造反生和胜券的革命先锋，如今连成人的自主资格都没有了。假如你说是初中生，那可能还是有未成年的啊。当然了，把这些未成年人送到农村也有童工或者童农之嫌，但是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显然都已经是有自主权的成年人，那也是可以说服动员的家长就可以被送来送去的吗？是吧？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强制动员模式和惠宁的做法相吻合，因此惠宁的做法虽然并没有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那种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毛泽东还是看中了是吧。但是说是吻合，并不是毛泽东就没有自己的引导。毛泽东不喜欢红卫兵到农村去当革命先锋是吧，像曲折何芳芳这些人一样，但是毛泽东确实最希望赶走的主要就是他们，而不是像王秀兰罗兰芳这样的人是吧。就是惠宁县的上山下乡啊，赶走了一批王秀兰罗兰芳那样的人是吧。毛泽东当然也不反对赶走他们，但是毛泽东最希望赶走的是像曲折何芳芳那样的人是吧。而且这些人应该是被赶走的，而不是他们主动到农村去当革命先锋的是吧。像当年的那个红卫兵串联那样，那毛泽东是绝对不允许的是吧。你就是应该是被动的，而不应该是主动的。尽管本来惠宁的强制对象是像小县城里包括文盲残疾老太太在内的所谓的闲散人员，并不是特别针对学生，但是毛泽东重申这种看重这种动员方式却主要在于大城市的学生。这就是他把城里改成城市里的由来，也是本来与毕业生下乡没有什么关系的惠宁经验被毛泽东突兀地用作号召前者的由来。而这些学生不是别人， 正是1966到1968年被毛泽东发动起来，这城里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如今城里北业凋敝，升学就业无名无门，习惯于造反的小将们在为毛泽东火中取栗以后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如果不被打发掉，后文革秩序怎么建立呢？在发现惠宁经验以前，公宣罪啊，在农村是平宣罪，公宣罪进驻学校已经把学生们弄得灰溜溜的，现在再用惠宁经验打发他们去接受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各奔东西，也就在实际上取缔了红卫兵组织。过些日子再找一个516之类的借口，把那些失去组织依托已成孤家寡人的造反派头头们抓起来，那就很方便了。把这个宏观过程联系起来看，就无怪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材料，在一些省他是把上山下乡运动理解成什么呢，是吧？我们看到像贵州湖南等地在宣传毛泽东指示时提出的一个口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吧？我觉得这是心领神会了。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啊，我没有做过全国的调查，但是至少有一些地方1222指示之前和之后的执行政策其实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的，是吧？其实我们也知道在1222指示之前，由于66、67、68这连续三届学生时逢文革都没有分配，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无论领袖关于培养革命新人有多少意识形态的考虑，也无论他关于遣散红卫兵恢复正常秩序的现实用心下面是不是领会，但是各地在1968年毛泽东这一指示传达前已经着手进行了上述三届学生的大规模分配，或者叫做安置，当时并没有再教育之说，安置就业的性质应该说是要务实的多。当时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像惠宁那样，是把下乡的对象看成是城镇居民的，是吧？甘肃是这样，我的家乡广西当时也是这样的，是吧？在1968年秋冬之际啊，广西也大规模的下放了所谓的城镇居民，其中也包括毕业生，是吧？但是并没有突出的强调毕业生，是吧？但是当时的这一波啊，我觉得还是就是基于那个吃闲饭，是吧？我们还也有两只，那个时候还没有甘肃的这个这篇文章，但是他们当时各地想的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认为这些人在城里没法安置，所以就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可是当时这种就业安置，至少当时各地都没有特别突出惩罚的意思，是吧？也就是说在城里没法安置你们，把你们赶到农村去就是了，但是并没有要特别的把他们当作什么要改造的对象，是吧？因此你像我们广西广西自治区在1989年12月就进行了第一波大规模上山下乡，这些人他们真的下去是在1222指示公布以后，但是分配方案是在当年的十月就已经定了，也就是说确定分配方案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指示。那么这些人上山下乡去哪里呢？主要都是去了主要都是就近的，是吧？南宁的人全部都分到了南宁专区各县，桂林柳州的知青也是在桂林地区柳州地区各县，是吧？我后来去查对的那个广西可以说是最偏僻的县之一啊，就是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的田林县，是吧？电前贵边区，那个时候那一批知青是没有去的，是吧？田林县的第一批知青是北社地区去的啊，因为田林县是属于北社地区嘛。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1222指示公布以前呢，当时知青就至少在广西知青 安置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就近安置，是吧？就是本地区的知青在本地安置，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安置是比较集中的。68年9月到10月间啊，下乡的那一批那一波安置的那些人，他们很多都是十几个人、20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安排在一个生产队，是吧？但是到了1968年底的1222指示以后，1969年3月，广西开始了第一批在这个指示以后的那个下乡方案。我这里讲的是不是说下乡在这个指示以后，而是说制定方案在这个指示以后，是吧？我前面已经讲过，1989年12月的那批知青，他们下去是在这个指示以后，但是分配方案的落实是在指示以前，所以他们是就近的。但是1222指示以后，广西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分配就马上转入了把他们都下到那个最边远的那个最落后的地区，是吧？在那个南宁，是吧？1969年3月公布了第一批到北社地区最西边的三个县，就是田林、西林、龙林，是吧？就是当好这三个县就是电钱贵边区，是吧？号称是广西的西伯利亚。在这以前是没有分到那里去的，是吧？那么1969年3月开始第一批把这些人打到那里去，而且有一些学校就是专门把惩罚的对象赶到那里去，比如南宁一中在1969年3月公布了到西林县插队的58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是从1800多个同学中筛出58个，这58个基本上都是出身不好的，只有两个人出身还可以。这两个人，一个是因为他们的恋人出身不好，他的恋人出身不好，是吧？被安排到西林，然后他自愿愿意跟去。另外一个，后来那些茶友说是市里为掺沙子而派上来的，是吧？这一位茶友到了西林一年多以后，南宁第一次来招人，只招一个人就点名把他招回去了，是吧？这个人纯粹就是来带队的。而这一批人，是吧？当时看到这个名单以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是吧？就是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是吧？就是被惩罚到了西林。有一位茶友的，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日记上就是这么写的：上山下乡这一十分神圣的工作，被当作政治惩罚的手段。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下到农村去以后，安置的形式也改变了，是吧？就是我前面谈到1222指示公布以前呢，这些人其实是倾向于集体安置的，知青点都比较大，是吧？当时往往十几个人甚至都多的到20个人。但是这个指示出来以后，这些人被安排在就马上变成了一个生产队安排2个、3个、4个，是吧？总而言之是没有超过7、8个的，是吧？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分散安置的那个一个转变。而且根据刘晓萌先生的那个书的那个记载，当时甚至有人主张干脆就把知青分散到人，是吧？就是每一个人安排到一个村，据说就是为了有利于改造他们，是吧？就是他们如果集在一起就不好改造，是吧？但是我们广西倒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广西好像没有发生把一个知青安排在一个村，像这样的现象还没有。但是基本上变成了那个2、3个人、3、4个人一个村的。但是在这之前是十几个人的，是吧？十几个人都相当普遍的。而且这个时候有些知青他们想步前一批同学的那个后尘， 是吧？到南宁专区各县去插队，是吧？他们一到当地就被武装民兵抓起来，打了一顿，而且就强行押送到那个北色地区，强行押送到那个滇黔桂边区了，是吧？所以这个从这些东西的变化看起来啊，我们觉得就是这个122指示啊，它其实对有具有很强的那个强制色彩，是吧？就是所谓的说服啊，来一个动员，是吧？而且特别不喜欢那个啊，就是那个毛子那些知识青年主动到农村去啊，就是什么啊，传播革命火种啊，这种含义，是吧？这个惩罚的这个啊，这个色彩是很浓的，这也就才有了后来那个林彪的儿子在571工程纪要里头讲的那句很有名的话，是吧？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是吧？这句话我觉得不能适用于整个知识青年知青运动，是吧？因为整个知青运动可能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甚至主要的动机可能都不是惩罚。但是如果就1968年末，是吧？为了和遣散红卫兵同时搞的这场这个运动而言，是吧？我觉得这个惩罚的这个特征是在整个知青运动中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